圣咏集第37篇。不要因作恶的人而愤怒，也不要对歹徒心生嫉妒，因他们有如青草快要枯槁，他们有如绿叶行将凋零。你该信赖上主，致力善行，你必安居乐土，享受康宁。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，他必满全你心的意愿，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，寄望于他，他必使之成就。他必使你的义德如光出现，他必使你的仁义如日中天。你应该在上主面前安心依靠，不要因万事顺当的人而烦恼，不要因图谋不轨的人而暴躁。你应控制愤恨，消除怒火，不要动怒，免得再犯罪过。因为作恶犯罪的人必被铲除，唯有仰望上主的人继承乐土。再过片刻，恶人就不知所在，详查他的住所也不复存在。但善人将继承乐土，必将乐享平安幸福。恶徒设计谋害忠义，常朝着他咬牙切齿，上主却朝着恶人发笑，因见他的时日已来到。恶人拔剑张弓，想毁灭贫困微弱的人，想屠杀操行正直的人，他们的剑反刺穿他们的心肝，他们的弓将被折得破烂不堪。一人占有的幸福虽少，却胜于恶人的富饶，因为恶人的手背将被折断，一人却有上主做支援。上主眷顾善人的岁月，他们的产业永远常在，在患难之时他们必不蒙羞，在饥馑之日他们必得宝玉。恶人和上主的仇人必要沉沦，必要像沃野的鲜花一样凋零，必要像烟雾一般消散得无影。恶人借贷总不偿还，义人却常好施乐善。的确，蒙上主祝福的人将继承福地，受上主咒骂的人将被除灭迹。上主稳定善人的脚步，上主欣赏义人的道路，他纵或失足也不致颠扑，因为上主扶持着他的手。我做过幼童，现今已经年老，从未见过正义的人被弃掉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行乞讨。他既终生施惠连续，他的子孙必蒙祝福。你若避恶行善，你必存留永远，因为上主爱慕正义，必不抛弃自己的圣徒。乖戾歹徒必被消灭，恶人的子孙必被铲除。义人将要承受乐土，必在那里永远居住。义人的口倾吐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论公义，天主的法律在他心田，他的脚步必坚定不偏。